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4, Session 8. 天国的来临第四部分第八讲。我们继续讲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讲天国。原著125页。Jesus speaking in parables has a twofold effect. 耶稣基督用比喻讲论有两方面的效果。On the one hand,It is a revelation. 从一方面看，比喻是启示。On the other, it veils something.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喻隐藏了某些的东西。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tire character and the modality of the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given in Jesus' coming. 这个完全符合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天国的启示整个的本质和天国的启示的形式。This speaking in parables is in a particular sense even indicated 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y that is of Psalm 78:2. 这个用比喻的讲论，从一个特别的意义上来看，甚至乎被指出是预言的应验，就是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二节 ，which is explained in Matthew 13:35 in this way， 在马太第十三章三十五节是这样子解释的。我们先来读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二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然后呢，我们的作者说，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三章三十五节是这样子解释 I will open my mouth in parables. I will utter things which have been kept secre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马太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Psalm 78:2 also mentions parables. 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二节也提到比喻。我要开口说比喻。Hebrew mashal， 希伯来文是 mashal，M-A-S-H-A-L。The Septuagint。Parabolai 在七十四本就是旧约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时候比喻这个字是 Parabolai 就是 parable 比喻那个字 But in the more general sense of proverb saying poetic pronouncement 可是这里的比喻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意义箴言啊，一句话或者一个用诗来表达的宣告。For in this psalm, the poet relates the history of old Israel in short, concise pronouncements. 因为在这首诗篇第七十八篇呢，诗人呢是用很短的、很扼要的宣告来述说以色列古旧的历史的。This history contains secrets.这个以色列的古旧的历史包含了一些的秘密或者奥秘 secrets. That is, it has a secret spiritual background and purport. 意思就是说这个历史中有啊秘密的属灵的背景和属灵的要旨。These secrets must be revealed by his sayings in the actual meaning. 这些的秘密需要透过他的这些的短句特别是这些短句的具体的意义来被显示出来 That is revealed to those who have the spiritual capacity to understand them 意思就是说这些的秘密要启示出来给那些有属灵的能力去明白这个意义的人 In this sense Jesus' words are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ies.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所讲的话就是比喻的话，就是应验了这些预言。 In his parables, he expresses, that is, puts into words, the secret of the beginning. 耶稣透过比喻表达了，就是用话语来表达了从头开始那些的秘密，从创世以来的秘密。 He reveals the actuality,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had been preached long ago. 耶稣展示出那些很久以前被宣告的那些事情的具体化，那些事情的实现 realization.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word, also of his parables. 这些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重要性，也是他的比喻的重要性。 They aim at bringing home to the listeners that the past has been brought to fulfillment in the present. 这些的比喻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刻在他听的人的心里。过去在现今已经实现了，已经到了实现的阶段了。 And the way in which this has come about 也是刻在听者的心板上，这个应验是如何发生的。 Or to put it in a messianic way, 或者从弥赛亚的角度来说同一件事，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salvation of the kingdom has become an actual reality。 耶稣所展示的就是天国的救恩是如何成为一个具体的事实的。我们来看注脚第59号177页。The strong term erizomai, which we have translated by express, is important. 这个很重的一个词就是表达啊，我们翻译出来叫表达，是很重要的。Its proper meaning is to pour out. 这个正确的意义就是倾倒出来。And point to an abundance of content, 是指向一种丰富的内容的。好，我们跳到第59号注脚下面的括弧里面。By placing kekrumena after a verb which meant to speak very loud, 当马太把这个词 kekrumena 放在大声的讲这个动词的后面， Matthew has insisted on the revel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things hidden in the parables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m. 马太是这样子坚持，就是那些在比喻里面所隐藏的事情，对那些明白比喻的人是带有着一个启示的本质的。 And further, 不但如此， Jesus laid bare the mysteries of God's dominionthat had up till then been hidden. 耶稣把那些到那个时候为止仍然是隐藏的那些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国度的奥秘都展示出来了。 And were revealed to the disciples alone. 这些的奥秘只是向门徒们启示的。啊，这些的引用的话是由 M.J. LaGrange 的书里面所讲的。注脚59号结束。好，我们继续本文126页。The same redemptiv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at which Jesus teaches in the parables can also be inferred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parables in Matthew 13, that is, verses 51-52. 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所教导的是有这种救赎历史的本质，就是应验的本质。这件事情也可以从马太13章耶稣讲论比喻的结束的时候51-52节也可以被推论出来，就是说马太13章第51-52节也讲到耶稣在比喻里面所讲的所教导的是有这个救赎历史的本质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3章 51和52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Here Jesus first asks his disciples if they have understood all this. 在这里耶稣首先问他的门徒们，他们是否已经明白了这一切的话， all this, 这一切的话。And when they have answered in affirmative, 当他们做出一个正面的答复之后， Jesus speaks of the scribe instructed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稣就讲论到那个在天国里面受到教导的文士， who is like a householder, 就好像一位家主， who brings forth out of his treasure things new and old, 从他的仓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Very important in this text are the new things which are even mentioned first. 在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新的东西这个词是先提出来的，就是比旧的东西先提出来的。This does not merely refer to the form of the instruction, but especially to its contents. 这个新的东西不仅仅是指出教导的形式是新的， but 特别指出一些新的内容。Although the old things have not been discarded, 虽然旧的东西还没有被丢弃， the new things have priority now. 可是新的东西现在是占有优先的地位了。They are the new things that have come with Jesus. 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耶稣的来到而是新的事情。The new things of the divine economy of salvation, 就是上帝的救恩计划里面新的东西。They again consist in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had been promised and awaited from olden times. 再次来说，这些新的东西就是以前在旧的时候被应许过，人们也是等待的那些事情现在实现了。That is why the scribe who has been well instructed in the kingdom has to preach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things. 因此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天国里面受到良好教育的文士必须宣讲旧的东西也宣讲新的东西。Both prophecy and fulfillment. 宣讲预言也宣讲预言的应验。In the treasure from which he draws, 在他的仓库里面， he has at his disposal a new theme. 他手上有一个新的主题，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 the Messiah. 就是因为弥赛亚的缘故，天国来了。This constitutes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the scribes who up to now have instructed the people about the kingdom but could only speak of it in terms of the future.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文士和其他的文士有很大的区别。那些其他的文士们到目前为止所教导百姓的也是国度，但是他只能够从国度将来的来临这个角度来讲论国度而已。All this shows what great emphasis, especially the parables lay, on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一切就展示出为什么耶稣所讲的比喻特别强调天国的现今性，就是天国是现在已经来到了。In Jesus' i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es,He gives them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reality of the fulfillment that has begun with him. 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的时候，他给他们一个更深层的看见，看到从耶稣的来到开始，这个应验的具体性，这个应验的真实性。 They are themselves fitted for the task of being preachers of this fulfillment. 而门徒们呢，是受到装备，要担任这个任务，就是做这个应验的宣讲者。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the parables indicate the special veiled way in which the kingdom has come. 耶稣的比喻呢，指出天国的来到是透过一个特别的隐藏的方法。The wisdom offered in it, the mysteries revealed in it. 在天国的比喻里面所提供的智慧，比喻里面所展示出的奥秘 are only knowable to those who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secret that i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 Christ. 只不过是有一些人才能够知道的，这些人有特别的特权，明白最基本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天国的来到。 To those who are outsiders, 对那些在外面的人， and do not know what is basically about, and do not know what it is basically about, 也就是这些不明白整件事情的那些外人， this way of speaking about the kingdom is bound to leave the secret undisclosed.耶稣讲论天国这个方法，就是比喻的方法，肯定是让这个奥秘继续的被隐藏的。Both Mark and Luke express this thought very sharply. 马可和路加都很尖锐地指出这件事实。To outsiders, all these things are told in parables. 对外面的人，这一切的事都是用比喻说出。In order that seeing they may not see, etc. 好，就他们看而看不见等等。 This is a quotation from Isaiah 6:10. 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的引用。我们先来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就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第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 This is a quotation from Isaiah 6:10. 马可跟路加福音的经文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六章第十节的， Where the sentence of the hardening of their hearts i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unbelieving people. 那里人民的心越发刚硬，这句话是向那些不信的人所做出的控告。 And this hardening is also called the purpose of the preaching. 而这个使人心里刚硬，耶稣也说是他的宣讲的目的。 The same judgment passes upon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Christ and his preaching. 同样的审判也是落在那些不相信耶稣，不相信他所讲的信息的人的身上。 They are prevented from gaining the deeper insight implied in the parables. 这些人也不能够了解到比喻里面所暗示的更深的智慧。 This blindness is a purpose. 他们的心中的眼睛盲目是一个目的。 Purpose, 耶稣讲论比喻的目的。 Because it is not only based on unbelief. 因为 这个的心中的盲目不单单是根据不信 but caused by it， 而且他们的不信是造成他们的盲目的。 Matthew has because instead of in order that， 马太是用因为而不是用好叫，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的心刚硬。 This passage does not mean that outsiders are denied any possibility of believing. Refer to, for example, Luke 19:42. 这段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外人呢是没有任何的可能相信的。例如，参考《路加福音》第19章第42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从第41节开始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They only do not get an opportunity to be further instructed in a secret of the kingdom， 只是这些外人呢没有机会在天国的奥秘里面接受更多的教导。 When in Matthew 13:34 again confirms that Jesus did not say anything to the multitude except in parables， 当在马太13章34节再次的确认耶稣没有对群众说更多的话除了说比喻以外， He does not meanthat Jesus had shut himself up completely from them. 马太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完全向群众关闭起来， or had spiritually withdrawn himself from them. 也不是说耶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从群众已经退出了，不是的。我们来读马太13章第34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35节下面那节就是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不是从群众完全的退出的。 All the time that Jesus was among the people， 当耶稣在群众中间的所有的时间， His whole action， His personHis miracles and his continued call to them to repent and be converted were a preaching to them until the end. 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整段的时间，他整个的作为，他自己，他的神迹，和他不断的呼吁他们悔改回转，都是一直到末了的向他们的宣讲的事工的。路加福音第23章第28节还有41到第43节。路加福音第23章，首先第28节，我们从第23章27节开始读。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叫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第41到第43节，这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个犯人呢对他说，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第41节，这个强盗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第43节，耶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就是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是在宣讲天国的福音，向群众向人民宣讲的。But where a fundamental change was not brought about, and the heart remained untouched, Jesus' word was bound to remain enigmatical in many respects. 但是当一个人没有基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心仍然没有被上帝所触摸的话呢，耶稣所讲的话肯定呢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神秘的，令人困惑的。我们下一讲从这里开始讲，就是当一个人没有回转没有重生的时候，耶稣用比喻讲的话都是奥秘的，隐藏的，神秘的，令人困惑的。